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高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半一眼山有缘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无敌将常茂今天是发自肺腑啊，心如刀绞一般，觉着他们娘们真受了苦了，感觉着对不起人，这是出于真心呐。周凤娘一看，好，你当我舍不得下手啊？星儿娘，把枪拿起来给我炸，狠劲的给我炸。哎，周星一伸手把枪又拿起来，往前噔噔噔紧走两步，喂，这牙也咬了半截，他不怎么觉着使不上劲儿，心里一方个下不去手。周星嘡啷啷啷把枪扔了，娘啊，孩儿斗胆劝您几句，过去的事儿就叫他过去吧。方才他不也说了吗？没把您忘了，找了您好几次，因为天下也不太平，阴差阳错始终没找着。真的也罢，假的也罢，咱就当真的听，您呢这痛苦还能减轻点儿。没有他，咱娘俩不也一样活着吗？娘啊，咱苦日子好容易挠出头来，您别把身子糟蹋坏了，干脆我保着您咱走得了。小英雄说的这痛不欲生，就哭开了。啊，这一家人这个哭啊，长茂一看磕膝盖一软，哭通跪下了。凤娘啊，你叫我说点什么好呢？如今咱们一家人破镜重圆，你放心，咱还是一家好人家，我想方设法也让你高兴。凤娘，你们娘俩哪儿也别去，干脆跟我回营吧。要不答应，我宁愿跪个钉遭木烂。长茂也不管害臊了，别看当着儿子的面给老婆跪下了，这个跪下值个儿啊。你看凤娘不管说的怎么狠怎么恨，从心眼里头还不是那样。一看那么大的长帽，那是王子，当着这么大的儿子给自己跪下一说软和话，鼻涕哭了多长，心当时就软下来了。但是呢，还不愿意答应长茂的要求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马褂銮铃所响，一前一后来了俩人，前面正是九环公主马玉娇，后边跟着胡斌胡德海。原因在两军阵前，长茂追周星一去不回，作为九环公主 能不替长毛担心吗？那是丈夫，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依靠何人呢？九环公主非要去看个究竟，胡德海热心肠，也担心长毛有闪失，所以爷儿俩一商议，到这儿来看看。哎，等进了树林，一看这怎么事儿？长毛在那跪着，一个女子在石头上坐着，周兴在旁边也抹眼泪，哭得呜呜的，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。九环公主高声喊喝：“哟，王家千岁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个女子她是何人？”还没等长茂回答呢，周兴把眼泪擦了擦，一瞪眼睛：“我说你是谁？啊，我乃九环公主是也。西凉王长茂是我的丈夫。啊啊！怎么又出来个娘啊？”周兴一想，大概倒霉倒你身上，没有你，我们一家人早就团圆了。你个小狐狸精！你看，不是亲娘，这玩意儿差多了。周兴抄枪在手，分身上马，是直奔九环公主。九环公主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晃掌中大刀，跟周兴站在一处。幸亏胡德海也来了，老胡那多聪明啊，就看出这里边有点眉目来了。老胡高声喊喝：“呆，星儿，不兴耍混，你给我住手！玉娇，别伸手，把事情弄清楚再说。”他这匹马往上一闯，正好站到他们两个人中间，周兴跟九环公主不能打了。长茂利用这个机会转身站起来，这才诉说了以往的经过。 别打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咯，可他妈糟透咯。 他跟老胡跟公主把这事儿讲了。哎，咱就说这九环公主那真贤惠，听完了难过不难过？但是长茂没背着他，在两个人成亲的时候，长茂曾经提过这件事，说如果我跟凤娘要见着面，咱们两个人就没有今天。到如今我也没忘凤娘啊，可惜她不在人世上啊。长茂平常讲过，不是突如其来，因此九环公主脑子里有印象。今天一看周凤娘还活着，人家儿子都这么大了，他心里是难过，但是事情已经促成了，怎么办？看来自己得唱这主角戏呀。在封建年代，女人讲究三从四德，有父从父，有兄从兄啊，说什么也不能叫丈夫为难。九环公主赶紧把刀挂上，从马上跳下来，奔周凤娘来了。芬达伟往这一跪：“姐姐在上，妹子给姐姐磕头。姐姐，全怪我不好，你们是一家人家，如今既然破镜重圆，不要为难，我自管领着我的人回奔西凉，把这位置给您让出来。”话可不在多少啊，打动人的心呐。凤娘一看这个公主这么贤惠，人家有什么错？急忙把话又拉回来了：“妹子，可千万别这么说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怪就怪在长茂的身上，往后这个事儿好商量。妹子，你不能走。哎，你看他俩还挺亲热。”这阵胡德海听明白了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把大肚子一舔：“算了算了，这不你们小辈的都在这儿吗？听我说几句，这是好事儿。战争年月，兵荒马乱，世界上的事儿是错综复杂，谁都不愿。你说那怎么办呢？既然事情已经促成，生米做熟饭了， 咱们就得逆来顺受。长茂呢，你就有俩媳妇也不算个什么呢，一个正妻一个次妻，你们是谁怎么地，你们回家商议去啊。现在咱就是一家人了，干脆把不愉快的事儿全把它忘掉，有话咱们好商量。尤其这是战场，不能久待，咱们还得商议下一步怎么办。你们能听我的不能啊？胡大海那是大辈儿，他这一说，众人点头答应。周兴这才过来，瞅瞅长茂，滋滋扭扭的。胡大海把眼一瞪：“你愣什么呢？再亲还有他亲的吗？还不给你老子磕头！”周兴这才跪倒叫爹爹，从这以后又改回了姓常，就叫常兴。常茂一看儿子都这么大了，能不喜欢吗？摸摸脑袋摸摸脸，不知道怎么亲热好了。不过常茂一想，胡德海说的对，这不是没事儿在这唠家常嗑，这是战场，你这一会儿会出什么意外。长茂赶紧站起来了：“孩儿，有话咱慢慢再讲。我二大爷，您看这事儿得怎么办呢？”胡大海说：“还用问吗？干脆收兵撤退，带着你媳妇跟孩子，咱们回营吧。跟四太子说明白了，大伙儿得祝贺祝贺。下一步咱再研究破乌湖关的事儿。”“ 那好了， 夫人呢、啊？赶紧跟我走，不能在这久留。”可人家都想走，长兴不走，长茂就愣了：“ 孩儿啊，你还有什么想法不成？”“ 爹，是有点想法，我不能就这样跟着你们走。”“ 嗯，那怎么？你还有什么要求？”“ 要求我没有，我觉着很对不起燕王千岁。你看，我胡了八兔的就保了韩金虎。”而且在战场上一再撒野，伤了四太子手下不少人。你说我就这么去了，觉着脸上无光。我打算这么办：您呢，把我娘接进连营，我还回芜湖关。”“ 那怎么能行啊？韩金虎能答应你吗？”“ 那能说实话吗？我刚才编了个瞎话，就说事情出现了意外，我娘被四太子的人给掳走了，我一个人闯重围回到芜湖关，先骗他一下，然后到晚上我要下手亲自捉拿韩金虎，立他一大功劳，对爹对我娘对我是不是脸上都好看呢？”长茂一听，把大拇指一竖：“ 好孩子，真跟你爹一样有志气有骨头。不过孩儿啊，韩金虎那小子比猴都精啊，你能欺骗得了他吗？”“ 差不多，我想他反应不能这么快，还没等他明白过来，我就把他抓住了。”胡大海一听：“可也行。”嘱咐长兴多加小心。长兴说：“您放心吧，我有主心骨。”就是他娘啊不太同意。周凤娘拉着他的手啊：“孩儿啊，你太小啊，这么大的事情你担当得起来吗？万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为娘我可不能活了。”“ 娘啊，您放心吧，您像我爹久在战场，出生入死，什么事儿都没遇上，我怎么就那么倒霉非得摊事儿不可呢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胆小怎得将军做？您不常这么讲吗？您就回大营听我的喜信。 爹，咱们约会好了，就是今天晚上四更天，我在芜湖关的城头点起三堆火来，这是信号。您见着火光一起，领兵带队杀进芜湖关，那就是我得了手了。”“ 好孩子，我见火光可就往里闯。 哎，我接您。” 他们把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 胡德海又一琢磨：“星儿，那你就这么回去，韩金虎非怀疑不可呀。 没关系，咱做点伤，您多少的把我这肉皮划破一点，我挂彩回去的。 那这玩意还真难，在战场上怎么打手也不软，这是自己人给做伤，有点难呐。 大家抖手抖了半天，谁也不乐意动手，最后还得叫胡大海来。 老胡一阵崩慌，擦亮 把宝剑拽出来了。 行了，这活交给我了。星儿，咬着牙挺着点啊， 你放心，我做这活准保干净，瞅着吓人，实则没什么痛苦，上点刀伤药就好。你先上马吧。 周兴认瞪班安，飞身上马，用手把大枪一提。星儿，我可下手了，你瞅瞅树林外头是谁。哎，那谁， 长兴往外头一看，就这么一愣的时候，就觉着肩头一麻，让老胡给来了一下。这下划这口子能有半尺多长，光滑的肉皮不深，年轻的小孩血足啊，鲜红的鲜血往外一喷，连征袍在甲胄上都是了。不知道的不知这伤有多重啊。老胡呢又拿着宝剑照长兴这马屁股上点了一下，这回马疼痛难忍一下就奔出树林。胡德海、长茂、九环公主、周凤娘他们回去见燕王。咱先不说，单说长兴啊，冲出树林里他就喊开了，来人呐，快来人呐。韩金虎派来这500军兵都在西山坡那块埋伏着，离这挺远，没有命令谁也不敢动。那里边说的什么谁知道，后来听到长兴的呼喊声，有两个营官仗着胆子这才站起来。那不是周将军吗？可不是，喊咱们的快去。哇，这些人赶到了。周将军您怎么了？哎呀，你们这些饭桶都上哪儿去了？他不怪我们饭桶啊，夫人这么吩咐的，我们不敢动他。 哎呀，瞪眼把长茂放走了，人家人多势众，使我身负重伤，我娘也叫人裸去了啊！那咱追吧，追个屁呀，快回城。这帮当兵的也不知道真假呀，保着长兴赶奔乌虎关。等到了城里一见韩金虎，长兴就把编那套瞎话一五一十的讲了。韩金虎大吃一惊啊， 哎呦，糟糕糟糕糟糕啊，偷鸡不成还丢了一把米啊。周将军你这伤怎么样？ 哎呀，伤是甚是疼痛， 快找军医大夫给上药。 看这意思他真着急了，军医官来了，包扎伤口，吃了止疼药解毒散，然后让他穿好了衣服。韩金虎告诉他，周将军，胜败兵家之常，这不算你没能耐，最大的遗憾就是你娘叫人给裸去了，咱可被动了。你放心，本驸马一定想方设法周济你们母子团聚，你累了快点下面休息去吧。 多谢驸马爷。 长兴往外走着，心里他高兴。撂下他们咱再说长帽。接着周凤娘回到连营，四殿下一听是这么回事，乐坏了。田在彪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小太岁长恒、铁戟将邱彦臣，哎，等等等一干众人，没有一个不替老常家高兴的。燕王传旨在大营里面隆重祝贺，给周凤娘接风。可那九环公主耐心的服侍姐姐，跟亲姐俩一样，凤娘这心 这回是彻底的复原了，也不恨长茂了，也不恨别的了，他就担心自己的儿子能不能成功，能不能抓住汉金虎。他就问长茂说，这事儿有把握吗？ 那你放心，我觉这孩子能行。 他把这件事跟田再彪一讲，田再彪一拍大腿，哎呀，怎么能干这种冒险的事儿？那韩金虎诡计多端，可不白给啊，一旦被他发现，这孩子这个命可就危险了。田再彪这么一说，长茂也害怕，心里说话玄乎，那阵我怎么不坚持呢？怎么就叫孩子这么干呢？但愿神佛保佑，这孩子能成功才好呢。现在事情已经处成这样，后悔没有用了。商量的结果，他们兵分五队，准备接应长兴。这五队是这么安排的：长茂跟九环公主带3000铁甲军为前路，跟长兴接头，中路是胡大海和四殿下，还有大帅田代彪，左路是大将高彦平，右路是吴进忠、吴进孝、邱彦臣，后军由周凤良众人统帅着。一旦把乌湖关得过来，这五队人马是陆续开进城内，饱餐战饭已毕，五路人马开始行动了。今天晚上这天特别黑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看不见人。长茂披挂整齐，飞身上马，手中提着禹王神槊，仰面观太空，密麻麻的行走，往对面一看，黑压压雾沉沉，那就是乌湖关。稍微走了一程，这才发现城关的顶上有灯光闪动。长茂偷着传下令箭，就地不动，3000军兵不敢动了。大家闭住呼吸，把马铃铛都摘下来，恐怕有一点响动惊动了敌人，都瞪着眼睛往城里看着。长茂心如火烧啊，一会儿问一遍，什么时候呢？回王爷，四更天了。哎呀，长茂一想到了，怎么城头上还不见火光呢？ 真急死冒了爷了。 他脑门子也冒了汗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又问， 什么时候了？ 回王爷，四更二点了。啊，长茂一听怎么还没动静，肯定田再彪猜对了，我儿是出事儿。要这样我硬拼我也得闯进乌湖关呢，说什么把我儿子也得救出来。他正在着急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军兵喊一声，王爷您看，用手往前一指，长茂往乌湖关的城头上一看，哎呦，升起3堆大火，天越黑瞅这火光越亮，就见烈焰飞腾，照如薄昼一般。长茂啊，这的心才放下。 哎呀，我儿子真有两下子，大功告成了。 把禹王神槊晃两晃，摇了两摇。与此同时，就见对面一马飞来，口令，什么人？对面的人没答复。这马是越来越快啊。长茂感觉到奇怪，提马往前走了几步，定睛观看，一瞅正是长兴。就见长兴满身披挂，手中拖着冷箭锥迎面而来。长茂乐的， 兴啊，为父在此，怎么的，你事情成功了，来来来，咱们杀进乌湖关，是捉拿韩金虎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